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6集。明月入君心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 听郝队说过，你跟小鹿啊，都在这个圈子。 杨先生开口，朝四周又扫了一眼，没看到陆兆颖。因为杨飞的关系，杨家的整体经济没有缩水，都由杨飞请的代理人接管。他突然提起陆兆颖，潘明月也沉默了，没说话。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潘明月这个反应。江科长对于潘明月认识这位杨先生也觉得奇怪，不过还能接受，对林锦轩这几个人说道： 先进去。 阮浩收回了下巴，很想问什么，但也不敢多问，就跟着江科长进去了，只是小声地在林锦轩耳边说道： 哎，刚刚那位杨先生叫那位美女什么，你听到没有？ 林锦轩看他一眼，只回了两个字： 明月。 阮浩站在原地愣了一下，然后默默念叨一句： 这名字还挺耳熟。 一行人跟着杨老先生去了包厢。 风楼城两个月前找过我，不过这件事啊，有点大。 杨老先生没有答应，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潘明月电脑上标记的红点，顿了一下： 你差不多找到了？ 梧桐公馆。 潘明月看向杨老先生： 他被谁软禁了，我不太敢确定。 一处的人当然是不敢杀了风楼城的，除非他们能够保证瞒得过程俊，制造出谁也找不出真相的意外，不然整个一处可能都要被掀飞，只能把风楼城架空，再慢慢地转移权力。这些老狐狸把这些玩得很溜。 一处有国际的人，他们手里的情报网很强，不要跟他们硬抗，恐怕你们几个人的行踪啊，早就在他们探子手里了。 这是他让酒店关门的原因之一，他知道潘明月能查到一些，只是开口提点两句。 风楼城不让你参与这件事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你要记得，稽查官是一项危险的工作。 潘明月笑了一下： 没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。 几个人聊了一些，全程风刺跟江科长这几个人没有说话。阮浩一向话比较多，他搭上其中一个人的肩膀，朝潘明月抬了抬下巴，压低声音： 他跟你们先生认识？ 江科长也朝这边看过来。 你说潘明月？ 那人见阮浩跟潘明月他们认识，也没有隐瞒，径直开口： 这是京大政法系的大神吧？去年华辩世锦赛的黑马，京大政法系院长的得意门生啊。好像听说他在稽查院当实习生的时候连升三级。 江科长终于开口了： 不是连升三级。 顿了顿，他又道： 现在可以说是四级了。梧桐公馆。 江科长也不等封此几人的反应，直接转身沉声道： 按照杨先生说的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可能都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，不过知道风眼在哪儿就好办多了。 他说对方情报网很强，几乎立于不败之地，那我们岂不是很被动？ 阮浩不太懂这些，只是拧眉。 他们真有这么厉害？ 很厉害，国际局的人一向无孔不入。 江科长忧心忡忡。 若是…… 无论是国际局，还是关于风楼城的案子，风慈跟阮浩还有林锦轩这三个人完全处于无力地步， 毫不夸张地说，全程潘明月跟杨老先生在说什么，他们都有些没听懂。 若是什么？ 阮浩走到窗边看了一眼，想起了他们在山上差点被抓住的事儿。 我们难道真一直被人监控？ 若是我们能有监控我们人的消息， 江科长开口， 那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 您这不是等于没说吗？ 阮浩挠挠头， 你们都说了对方无孔不入，很厉害，我们连风叔叔都没找到，何况他们。 潘明月把杨先生送出门外才转身，听到这话，他只走到桌边，把之前收到的那封邮件点开看了一眼后，确定没问题，便转过来电脑给江科长看。 是这几个人吧？ 江科长封词这几个人闻言，全都看向潘明月的电脑。是一封文件，最上面一行标注着五个人，有国内的，也有国外的，每个人下面都有名字。最右下角是129的标志。潘明月早就知道有人跟踪他，应该是他无意中救了封词之后，所以让人查了封楼城的事情，并查出来这几个人。有了这些关键性的人物，江科长跟封楼城基本就立于不败之地，一处绝对不敢轻举妄动，后面就是封楼城的反击了。潘明月正想着，他手机响了一下，正是陆兆颖。他一直平静的表情变了变，接起手机。 你人在哪儿？ 那边陆兆颖的声音似乎有些急，应该在喘气。 我在京城，马上就能回去。 潘明月小声说了一句。陆兆颖靠在墙上，他看着外面，整个人松下来。潘明月挂了电话，就把电脑递给江科长，似乎有些匆忙。 我会临时。 他说完，一边发消息让罗谦把狗带回来，一边往外走。一直没说话的风慈看到潘明月这个表情，他一向都是清冷温吞那一挂的，他双手捏了捏，终于还是跟了上去。能让风慈这样的，阮浩记忆中好像只有一个人。他转了转头看向林景轩， 那个人是？ 林景轩看着潘明月的背影， 风慈前女友。 我操！ 阮浩一口气差点没有喘上来。 就之前在酒吧那个无理取闹还报警差点害了双宁的那个女人？ 林景轩摇头， 我觉得可能不是无理取闹。 他拿起手机给秦冉发了一条消息。 关于潘明月的事情，我们能聊聊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